有你，若有我，还有十块，这样我便可以约你去街。只有十块，什么信物平便买，甜蜜蜜吃些烧卖。没老友，没女友，如何愉快？生命要用把尺透彻了解，得到没有，或者当做还够债。事业完美得不解，大概天要我两者挑选，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。对我你偏庇护，重重事业仍为我捐。若要的通通也没有，然而仍可手挽手，剩下温柔，问我一生福可求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，无限自由，慢慢细想胜受。没有钱不要走，到了有钱痛处走，落在心头，问我一生福可求。用才难得找到你愿受，情在心灵，在身外，任一切没有。命数转了又转，其实始终不自愿，跟你两个宁愿缺少了姻缘。对我你偏庇护，重重事业仍为我捐。若要的通通也没有，然而仍可手挽手，剩下温柔，问我一生福可求。用才仍可得到你问候，无限自由，慢慢细想胜受。没有钱不要走，无聊有钱痛处走，落在心头，问我一生福可求。用才能与你一起堕后，落魄温柔，那温柔像火花漫游，情在心灵，你生存，任一切没